是心与心的相 来来来

红颜淡哟，漂漂亮亮小美人哟，痴心地爱着你，你爱我的妻哟。

地的和平，才想你静静地来，悄悄地去，你瞬间的壮丽已化作永恒。

长高山流水共同走，长高山流水共同走，长高山流水。 多少门，老爷爷